就像是他最后能够抓住的东西，哪怕是全世界都背弃他，这个人也会站在他身边的。那天他跟一鸣提分手，本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就如同对方说的，推翻自己20多年的人生，为了求一份可怜到几乎没有效果的救赎感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的坚持，只想用更多的失去来惩罚自己所造成的遗憾。但是英明那一声声的不答应，把他从接近绝望麻木的悬崖下面拉了上来。石毅喃喃自语地看着前面， 爸的走让我想了很多，包括我以前从来没有仔细去想的事儿。我以前总是忽略过的人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自以为是的闷头走自己的路，从来没关心过身边的人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我不做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，一切会不会就不会发生了。可是想的再多，已经发生的事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我已经错过一次，不能再错一次了。 这份愧疚石毅是发自内心的，他抓着他母亲的手说， 妈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 这个时间究竟要用来干什么，石毅没有说。他妈妈皱眉听他说出这些话，有些意外也有些担心。他还想再劝两句，却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石毅很清楚，他妈妈并没有接受他和英明的关系，但是现在并不是一个谈话的好时机。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他母亲，都已经是岌岌可危地走在钢丝之上，宁愿安于现状，也不想再去破坏哪怕是片刻虚假的平静。可能是石毅的话让他母亲的精神又差了一点，没坐多久他就又有些困意了。石毅把他妈妈扶上卧室，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，然后盖好被子才下楼，留下字条交代清楚他只是出门一趟，就小心地关上了门。刚出家门他就打了一个电话，刚才的电话他妈妈误会是英明打的，其实是寇金。那次英明被陈诚打完碰到寇金他们，英明就让他把杜子华现在在哪儿查出来，只不过后来石毅家里的情况不太清楚，加上英明现在只要露面就会被围追堵截，所以一直没有再提这事儿。之前本来英明打电话给石毅就是为了告诉他，但是石毅没接，他就让寇金直接联系了。英明知道这段时间跟石毅的联系不会太顺畅，打电话如果对方不接，他就不会再继续尝试。这算是一种默契吧，慢慢地适应这份压抑和克制。而寇金跟石毅说完了地方，就立刻打电话给英明。 怎么样，你不跟着过去看看？ 我现在出去只会是麻烦。 英明家现在门口还堵着一帮不死心的记者，昨天他就去了一趟超市就被追了一路，搞到后面差点发脾气报警。 可是我怕石毅一个人会搞出事儿来。 寇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，按照石毅的脾气，让他找到杜子华，对方不死也得半残吧。不要说石毅了，搁谁这事儿都太大了。电话这边，英明抽着烟不吭声，半天才回了一句， 他现在会有分寸的。 要不我跟去？ 嗯，也行。 英明也没阻止寇金，不过两个人说到最后，他追了句话， 寇子，石毅想干嘛别拦着。 石毅不把这口气出了，他缓不过来这个劲儿。 寇静当时没说话，他能感受到英明现在的情况都很沉，既沉重但是也沉稳。可能他知道现在两个人中怎么都得保持一个脑子清楚的，所以这么久了没见到他怎么乱方寸。其实他也问过英明，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，为什么不干脆两个人分开算了？毕竟他们都不是那种为了一段感情就会要死要活的那种人，搞成这样就算以后走下去心里肯定都有疙瘩，这种事儿一辈子都解不开，就是个死结，何必掉在一起互相折磨呢？但是当时英明只跟他说了一句话， 其实现在对我跟石毅来说，分手是最容易的一件事。 分开了就是结束了，没有责任没有义务，就算是痛苦也就几年，最多十几年的事，总有真正放下的时候。 可是扣子，这不是分手的事儿。如果分手了，石毅家里这些事都能倒回去，那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跟他分开。人没有什么是担不起来的，以前觉得特严重的，等你回过神来再想一想，觉得就是鸡毛蒜皮而已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对这事儿有责任。我一直都知道石毅身上的毛病，但是我一直不说，大概总觉得这些轮不到我来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怎么过都是自己选的。一直到他爸出事，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丫也挺混的，当时要把他弄回家了，把事说清楚，怎么着也不会搞成这样。石毅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不舒坦。扣子，这责任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得扛一辈子。他能选择放手，但是我不行。我看着他走错过一次，不能再撒手第二回，你明白吗？ 爱情这东西真的说不清楚，不单单是感情，也不是冲动，很多东西就是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了，就互相捆绑成了一个整体，进退都好，一个难受，另外一个不可能好受。英明以前总喜欢站在别人的圈外，看着其他人醉生梦死，石毅是头一个让他有这种撇不清的感觉的人。当时对方颓废地跟他提分手，他从自己说出不同意的时候就知道这辈子可能就是他了。人可能总得栽一回，他跟石毅就是彼此磕在对方身上了。寇金查到杜子华其实是躲在一个挺混杂的青年宿舍里了，大概他心里也清楚石毅家里不会这么放过他，所以从拿到照片的时候他就找地方躲了起来。石毅开车到地方上楼就直接抓人，这种地方一般什么人都有，一堆人看着他一脸要杀人的表情往里冲，连拦都没人拦。杜子华当时还在看电视呢，跟他住在一起的人给石毅开的门，然后眼睁睁看着石毅拖着杜子华就往楼下拽，一点不客气。 我操，石毅你丫疯了。 杜子华显然吓了一跳，他也没有想到这时候石毅还有功夫来找他。旁边看热闹的人不少，就是没人帮他一把。石毅扯着他头发往楼下拖，一路上撞到楼梯里放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搞得两个人都一身狼狈。这地方比较偏，靠着一条河，石毅来抓人的时候也差不多是晚上十点来钟了。杜子华争不过他的劲，就死命的嚷嚷报警，可那么多人就没一个准备开手机的。